哋香港嘅女职业。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等我真系准备长袖，我准备长袖。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咧。如果大家有睇呢一个礼拜二啊，咁啊就我哋首次就尝试就同城寨联播嗰个叫做系啊即时评述啦，即系呢个特首选举论坛嘅即时评述啦。咁就哇，听睇起上嚟嗰个收听好似好劲 ，live 啫 ，live 好劲，即系 live 都有八千几，真系黐线喎，真系。 Archive 都系八千几，好似 Archive 就主要嗰个 hit rate 就落咗去呢个城寨嗰度啦。咁啊，即系当然啦，佢哋主场系嘛，咁。就嗱，我哋成个特首选举系列咧，就系、其实有三次嘅，上次第一次啦，咁第二次咧就系、应该系后日啦，后晚咧就系呢一个叫做系选委嘅论坛，咁啊即系叫做系建制派同埋民主派联手搞嘅一个特首选举论坛，咁但系咧今次就冇上次咧呢一个叫做系主流传媒搞嗰个咁有代表性啦，因为就冇咗呢个互相质询嘅环节噶啦嘛，咁所以你见到咧今次咧。今次个特首选举咧，嗰个 damage control 咧，嗰个 risk management 啊，做得好小心啊，真系。哇，你睇下，即系惊死，你叫爆大镬啊，互揭阴私啊，呢啲咁嘅嘢爆出嚟，咁啊，就所以大家食少咗好多花生啦。 不过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就算你睇翻即系西方嘅选举论坛咧，就唔一定系有即系互相质询嘅时候，都可以系变得好精彩嘅。即使话得一个记者喺度。即系问呢个政策，跟住即系两边喺度回应都好，其实系过程中其实可以互质咁一样，系等于互相质询嘅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唔系重点嚟嘅，最紧要你知道个游戏规则系点，就你知道点样攻点样守，就系、是、关键咯。 咁啊就嗱。預告翻先，聽禮拜日嗰、那個嗰、那個聯播啦，同城寨嘅聯播啦，就會有阿、譚博嘅， 亦都有達啊，好似 係啊，咁啊輪流上場啦，因為你上次好大鑊啊嘛，連續兩個鐘，哇！你飲料飲到膀胱爆咁滯， 兩個半啊，兩個半啊， 咁啊有啲網友喺即係呢個 YouTube 裏面留言就話：，哇、啊！土伯嚇、啊、中咗招，瀨咗嘢啊，咁樣，唉、又唔阿細阿細娘又唔俾人屙尿咁樣， 喂，其實 梗係冇 break 喎， 喂，其實咁樣係有問題嘅。因为点解咧？你 kick 一 kick 入去咧，你又当咗一个 view 嘅喎。 系， 即系你唔系根据你个节数嘅题目或者系主题咧， 唔系噶， 嚟睇到你个 view 数系乜嘢嘅吓？可能佢 kick 一 kick 入去，即系听五分钟啊，已经即系熄咗佢啦。咁又计咗落去， 都 OK 啦。 咁从来都系咁计噶啦。 咁但系你如果分咗几节嘅时候，咁你又知道大概啲人系喺边一节系会多啲人睇啊嘛。 咁你又有位去厕所啊？ 亦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市场嘅反应啊嘛。 唔系，但系 anyway 啦，我就自己即系卖花赚花香啦，我觉得系几成功嘅。其实亦都好 smooth 啦。唯一一样嘢就比较即系比较系唔知点讲啊。比较唔系咁专业嘅就系怼个麦落去嗰、那个即系嗰、那个 iPad 嗰度收音。 下一次系咪会好啲啊？我哋可以整个画中。 我哋可以咧，嗱，我哋 backdrop 嗰度咧就会后面咧就会喺嗰、那个选举论坛嘅现场嗰度嘅画面就会喺晒后面啦。咁所以咧。就譬如好似而家咁樣啦，我哋三條友咧就望住後面啦，即係嗱做俾啲聽眾睇，我哋好似望住後面咁樣。哇！你睇下呢個八婆又喺度講大話啦，林鄭呢、這個啊，即係可以咁樣樣啦、okay. 啊，多啲效果咁樣樣。咁起碼就係嗰個投入感咧，即係起碼佢有個畫面喺度咧，就即係interactive 啲嘅。其實就啊，你會睇到哇，嗰啲嬲嬲係咪真係去到個鼻度咧？係嘛？咁啊，呢啲就多嘢睇啲啦，咁樣樣。咁好啦，即係 update 翻而家呢個特首跑馬仔嗰個情況啦。啊，咁啊，即系，唉，即系，嗱，你见到今日咧，阿胡苏咧就都仲系满有自信嘅，佢今日搞咗呢个记者会就话啦，依然系有十足嘅把握，系可以喺第一轮嘅投票里边咧，就系、是、可以胜出嘅。 咁啊，所以咧，你其实你解释到点解啊？佢咁多次论坛都好啊，都系捉到鹿唔会脱角。其实唔系因为佢唔识脱角，其实系佢唔想去得咁尽。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是你的诠释的。 不是，因为他亦都在往往在政策上面他亦都不敢去到那么尽的。是吧，即是两个都是啦。但是呢林郑很明显是去得尽一点的。因为其实他的东西明明是自己做衰的，即是做的扑街的东西就委过于人。就好像上次那单东西，什么叫011啊 ,111 啊那单东西这样。喂，真是的，你讲这些东西你是最怕 fact check 的嘛，这个世界下现在网络时代是吗，你说什么011111啫，喂人家就说你啊 ,2000 年的时候做这个副务局局长啊，喂你那时候带头叫人是去什么嘛，cut开支嘛，是吗，这个端传媒做得好好，我们去段片先。没事的。 港独在香港是没有空间的，因为我们是一国两制，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是很少很少部分的香港人不知道某种的原因有了这一种的看法。 我参选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承诺说不去参选，我亦都没有说退选，如果哪个说我退选那个请出返有时候那些录音，我一句都没有说过我肯退选。我只是问，如果你说我要去成就他人的，为什么他人不成就我呢？我就是问这样的问题而已。 到了，你那时候就真的说我退选是吧，逐点是吧。 如果我哋係有現成嘅土地咧，我相信咧，我哋就會將佢建成咗公屋噶啦。咁所以頭先啊林太提出嗰個建議咧，其實咧就唔係咁可行嘅，因為我哋根本係揾唔到嗰一啲咁樣嘅土地。 嗱，胡叔話揾唔到土地啦，但原來咧即係有40% 咧係廢物用回收用地，25% 咧就係貨櫃場啊，14% 咧露天停車場嚟嘅。 你？叫做顾问研究，然后你有参考，但是呢是完全不理他的。而呢其后呢你是找过第二间公司呢做一个咨询，而亦都是请那间公司要改了个咨询报告。请问你怎么选 胡生，你都是司法界人士，你要有些证据才好讲嘢，我请过哪个另一间公司又做过哪个另一个报告啊。 但胡官做这个全民退保这个 set 这个 looker 呢就好论尽啦。其实那时呢林郑是做一个找了一个顾问公司叫思网络的。啊，不满意的报告内容又叫人改了他。 过去两年呢，所有的部门呢都受制于一个新的安排，简称叫011，即是头一年呢就不用 cut 啦，跟住两年呢就每年减1%他们的开支。咁而且呢仲係已经两年呢冇为部门提供一个通胀嘅调整。咁所以搞到啲部门呢真係怨声载道。 哇，林郑几扑街啊，一时又话唔同意人哋 cut budget 啊，原来佢做緊副务局局局长嗰时啊係要人哋三年内啊 cut 我呢为政府悭啲钱，我连政治助理 佢都辞咗职 啊。我冇请啊。 哇，冇请政治助理喎，你嗰陣时就係因为衰过一次唔敢再衰第二次㗎嘛。2013年嘅时候请咗张秀丽，人哋唔做唔够一年就辞职啦。 我又见到有一个调查话我已经爬咗上嚟仲係高过你3点。咁而且呢就又如果问能力呢，又话大家都觉得我能力呢 请观众请第三个字又 比较强。 你讲呢个调查系老董资助㗎嘛大佬，所以点解人哋唔信你啫，系有理由㗎。完啦吓。唉，真係好啦，咁多谢端传媒同埋梁启智搞呢一个叫 fact check 啦，系咪。 不过返转头讲呢，就係即係呢啲咁嘅辩论呢，就所以唔需要话系互相质询里面呢都系睇到端倪嘅。有多嘅内容呢，你真係一 check 返佢呢就知道你发紧咩事。即係星期二讲嘅时候 ,011, 老实讲我都唔系好熟㗎呢、這个。 唔知道噏乜。 呢、這个完全喺立法会议员嗰个层次先会明白嗰个道理喺边度㗎嘛。咁但係当你一辩论嘅时候，喂老实讲，即係林郑月娥有一样嘢系笨拙嘅，就系、是如果政府尤其是在近呢几十年来呢是走一个叫的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讲、就说喂 我批得五十亿俾你呢个部门去做嘢。咁、你之前定预算嘅时候，应该好清楚应该系使啲乜嘢噶啦。咁你系咪应该有效咁去善用呢个资源咧？同埋，就算你剩翻啲钱，你都要谂办法。系乱咁使嘅话咧，其实系危险噶噃。 嗯， 即系例如话你今年申请五十亿，我只系使得四十七嘅啫。嗰三亿咧，以前嗰啲人嘅讲法，我嚟做咩嘅咧？买电脑咯。 嗯。 换电脑咯，明明系唔需要换嘅，咁咪夹硬使晒佢咯。只要确保下一年再申请系五十二亿或者五十三亿嘅时候，你嗰啲钱系能够系得到即系批准啊嘛。咁其实呢个系唔健康嘅， 呢个系 资源管理嘅角度嚟讲，呢个系错误。 呢个官僚做法就系其实佢系根据你嗰个开支惯性嚟做个评估嘅。咁你即系大问题就系你所谓开支惯性，有啲嘢系 capital expenditure 嚟噶嘛，系咪？即系喂，你除非要折旧啫，如果唔系嘅话，喂，你唔系年年都要买电脑噶嘛，大佬啊？ 或者年年装修？ 唔系咯， 咁你咪使晒啲钱？ 系咯，即系呢样咁嘅嘢啦，呢个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即系即系佢话有个咁样嘅吓，即系削资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喂，你睇下林郑头先讲嗰啲嘢。其实最大镬嗰句说话，佢系冇喺头先嗰个 fact check 里边咧就显露出嚟嘅。佢最大镬、最戇鳩嘅讲嘅说话就系话，如果主流嘅意见、主流嘅民意吓、令到我吓唔、能够履行基本法赋予我作为特首嘅一个承诺或者系工作嘅责任嘅话咧，咁就系要辞职啊嘛。 咁佢应该即刻退选 咧， 其实 系啦，嗱，正解就系咁样啊嘛。但系问题就系话呢啲咁。咁 Q 中意夺搬龙门，同埋系即系咁将呢啲咁样嘅即系语言艺术玩到出神入化嘅人嚟讲咧，即系你唔明白佢讲啲乜嘢啊？ 所以佢最后尾喺第二日再补充嘅时候咧，咪改咗少少口咯。 系改咗少少口， 同埋当日佢讲紧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窒一窒咗先嘅，先至话。辞职咁样， 佢系犹豫咗一两秒咁样嘅。 唔系，但系佢犹豫咗一两秒，但系其实佢咁样讲辞职咧，其实都经过深思熟虑先咁讲。 喂，其实嗱，老实讲，佢呢一个嘅讲法咧，其实就体现到一国两制嘅矛盾噶啦。因为好多时，点解我哋嘅行政长官系唔系普选都好啦？咁多年嚟，无论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振英，甚至乎如果你话曾俊华都好啦咁样。喂，佢都系好高民望嘅，但系佢哋系十级以下嘅，即系完全系冇悬念嘅，个个都喺高位度一路咁跣落去，即系个起伏咧都系总趋势系落嘅。嗱，点解佢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你完全系冇一个有认受性嘅行政长官啊嘛。第一，而家市民大众以为自己有一投票，其实系冇嘅。我投过你，无论我系。发现自己系投错票都好啦，都起码集体负责翻啦。但系冇份嘅。咁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中港矛盾嘅严重系在于咧，就系阿爷同香港人嗰个矛盾系冇人知调和得到。特别喺啲好敏感嘅问题上面，过去日子大家睇到啦 ，SARS 都系噶，系咪？即系通报嗰啲疫情啊，嗰啲问题，因为你影响即系所谓国家嘅形象噶嘛。例如你廿三条，例如你国民教育。呢啲嘢完完全全系同中央嘅矛盾嚟，咁啊，甚至乎而家讲到港独啊嗰啲问题都一样系噶。 嗯， 咁啊令到你呢个行政长官系基本上系夹咗喺嗰个中间嗰个位置里边噶嘛。 因为你两边老板啊嘛，即系甚至大陆嗰个系大老板啊嘛，佢两边都要应酬嘅时候，咁你总会有啲政策落到嚟，你系做唔到嘅。 所以你林郑啊虾嘢啦，嗱你咁讲法嘅话，喺未来嘅日子里边。佢好彩嘅地方就系咧，如果佢当选嘅话咧，佢一个低位嗰度开始。 唔系，但系你两位阿哥咧，你都唔明，你都误解咗佢意思。其实佢重要嘅，佢重点唔系话即系主流民意嗰呢四个字，佢失职唔系呢样嘢，佢主要唔系呢样嘢，佢最主要嗰样嘢就系话唔能令到我唔能够履行职务嘛。即系问题就系话 ，even 如果你有主流民意都好啊，令唔令到我？履行唔到职务先，会唔会阻止到我履行唔到职务先？ 唔系咁 阻止到我嘅话，咁我咪辞职咯。 咁立唔到廿三条咧，通过唔到政改方案算唔算？ 都可以咁讲啊。 喂，咁呢个系主流民意同中央嘅矛盾嚟噶嘛？系喺成个过程里边，你都预计到呢啲一定会出现，除非你唔做，系嘛？完全系原地踏步政改啊，廿三条唔立嘅，咁咪相安无事咧。咁但系佢有唯一我谂到佢有个好处就系咧，因为佢不嬲个民意喺低位里边。 咁佢冇得再跌噶啦，因为而家佢嗰啲所谓民意咧，其实阿爷啲飞嚟噶，阿爷俾我都得噶。 唔系，即系好似头先嗰个 俾我咧，唔系我咪立咗阿林郑嗰廿几三十个 percent 嗰啲支持度咯。 唉， 咁佢唯一嘅好处系咩咧？就而家你已经喺个低位度啦，都几难跌过呢个低位，话俾你听。 嗯。衰过六八九啊，大佬。 咁但系咧，你喺日后嗰个嘅管治里边咧、啊，人哋就会攞住呢啲咁嘅支持度咧，你就执人哋。唔系你几时走先？ 唔系咯，你又走数啦，系嘛？ 系嘛？你咁低民望，系嘛？你完全系不受香港市民欢迎，咁咁咪个个月都讲得噶咯？因为个个月都有呢个中情要调查噶嘛，个月都有个支持度都系负值噶嘛，大佬。 唉， 所以佢讲完嗰个系大镬噶嘛？佢嗰日做完个论坛咧之后，阿、啊、蔡子强咧即系有个即时嗰啲分析咧，佢都话：，喂，你呢个辞职论，你真系夹亲北京噶，即系话北京见到你，喂，原来你话香港人唔接受你啊辞职嘅，咁咁我委任你做乜嘢咧？ 即系你唔打得啦， 即系同埋你做唔做特首唔系你话事噶嘛？而家系阿爷话事噶嘛？咁你凭乜嘢话冇人支持你？即系香港人不支持你，你系辞职？ 嗯， 咁所以蔡子强嗰晚就话讲完咧就揦嘢，咁第二日佢就出嚟补镬啦。 嗯， 咁到而家呢两日咧，即系大家睇报纸啊，见到有啲吹风就话，即系其实林郑嗰下就已经揦着咗北京啦。咁而家就唔知点收科啊嘛。咁呢啲影响，即系你发现佢其实系唔识辩论嘅。你发现啦，佢呢啲我成日觉得佢系讲错嘢。 咪所以有啲人讲咧就话林郑嘅表现 OK。喂，嗰日星期二，我同阿刘西良嘅讲法其实已经系好中肯噶啦，就话佢嘅用词系比较多元嘅， 嗯， 即系用好多唔同嘅语句嚟描述一样嘢咧，佢系 OK 嘅， 同埋佢熟政策咯、 啊，所谓熟政策，其实意思就系、是。佢能夠描述而家現時嗰個政策嘅啫，咁但係真正嘅政治辯論就唔係講緊而家嘅政策啊嘛，真正嘅政治辯論其實係講緊你嘅願景，你嗰個理念啊嘛，點樣分析嗰樣香港嘅現時嘅環境嘅前提裏面，我希望推動一啲乜嘢嘅政策啊嘛，所以啲人話佢熟書，熟一半啦。熟三分一啦，甚至乎如果喺我嘅水平嚟讲，你嗰啲公共政策，你只系照嗰本书讲翻而家系点啫，你唔讲到话俾我听未来系可以点啊嘛，同埋而家产生咗咩问题啊嘛，咁个结构问题咩啊嘛，喂，你读社会学嘅，你读公共行政嘅，唔系读阿林郑噏嗰啲嘢喺个辩论个过程里边噶系嘛？ 嗯，喂，仲有一样嘢喎，而家俾人哋 我睇唔到林郑个理念系乜嘢咯？ 冇咯， 咪系咯？你 即系 乜嘢？ 嗱，即系我，唉，我唔介意开名啦，咁刘墉啦，刘墉就好赞赏啊呢个林郑，话佢即系吓喺呢个三个辩论嘅表现系最好啦，系嘛？ 唔系个口才咧，咁多个最流利 啊， 确实系佢。 嗯。 用字是比较多元的。 唔系，但问题就是话，你都要睇翻你嗰啲嘢经唔经得起考验，知得噶。喂，你讲嗰啲政策，你熟政策，你话推咩首次置业啊，即系呢个贷款定系点样啊，资助定系点样啦、啊？喂，即系原来你讲呢个公屋问题啦，佢啱啱俾人踢爆，我见到佢就话，原来而家嗰个土地不足嘅问题咧，喂，林郑系元凶嚟嘅， 要发展局啊嘛？ 点解咧？佢话原来佢即系。喺仲喺呢个呢个佢嗰阵时做发展局嘅时候，即系曾荫权政府啦，佢自己系扣起咗啊，嗰个叫土地供应清单，就唔交俾曾荫权，直到梁振英上场嘅时候咧，哇！呢个发展局唔系佢揸庄啦，就即刻可以交出清单。咁其实点解嗰个土地供应，甚至乎嗰个房屋供应，系不断咁样滞后，搞到而家嗰个公屋轮候册系去到即系三十万啦。喂，其实佢先系元凶喎，呢个扑街嚟嘅，真系。 咪所以咧，讲翻转头就系胡官咪系算渣咯。 唔系胡官嗰啲，喂， 胡官系渣到嗱，当然佢又话佢病，其实我都发觉佢都似病噶啦，因为点解咧系完全反应唔到嘅，系咪？亦都。又唔熟书之余咧，就系、是、其实你系最好个位置可以走嘅，因为两个司长咧，无论财政司同埋政务司司长咧，即系你根本系开地图炮已经搞掂噶啦， 即系将所有政府嘅问题拿出嚟，咁你两个都中嘅其实。 嗱，你睇翻咧， 喂，你其实真正嘅政策辩论 系 喺胡官嘅角度嚟讲，你一定系从呢一个嘅左翼嘅角度 去喐佢哋噶。 佢冇 prepare 啊， 我讲领会得唔得噶？ 唔系啊，佢有 prepare。 你讲下最低居工资得唔得噶？你讲下全民退保得唔得噶？同埋你唔系净系讲呢几个字啊， 佢唔识啊， 你一定要描述一下。啲基層嘅苦況，等一啲電視機觀眾嘅見到。 其實佢有係有 prepare， 但係佢 prepare， 你記唔記得佢 set 咗兩個 slogan？ 其中一個 slogan 咧就係、是、橫州事件，而橫州事件咧，其實佢專登做個結論就係你兩個都係仆街嚟嘅。咁所以 橫州事件、啊、你就一定要講， 係 呢一個係一個官商勾結嘅， 係 呢個係一個香港政治結構嘅問題啊嘛，同而家嘅小圈子選舉。是完全体现到同埋呈现出嚟㗎嘛。 嗯。 喂你一定要咁用呢啲咁嘅语调。嗱你唔单止好似咁讲要描述一下而家香港人嘅苦况包括贫富悬殊啊包括我哋嘅老人家即係冇呢个退休保障啊大家执纸皮啊执即係气 但你见唔见到其实阿伯官 呢喂咁你就一定要分析返个缘由喺边度。喂如果你真正所谓好嘅政策辩论。嗯你一定要係拉返去香港嗰個主流嘅新自由主義嘅意識形態裏面呢、嗯、去攻埋佢嘛。 但你阿胡官呢 再連結埋成個政治制度。 嗯。 咁你呢 佢冇 辯論呢就 OK 啦。當然兩個司長就一定係防守。因為點解呢兩個係過去嗰五年四年幾啦、啊、到九年嘅人呢係要問責㗎嘛。喂你喺台上，我供你現任嘅，梗係容易好多啦，大佬。 但你點 expect 胡官會識得做你嗰啲分析先得㗎？ 唔係啊，如果你做唔到呢個分析，咪就話當日嗰扎友要話擁佢入去做呢個咩沙包啊，做、這個、 應該幫佢 prepare 㗎嘛？ 嗰班友仔咪估錯咗咯。唔係佢講嚟講去就話唔該法治，講嚟講去就話要守法。 唔係呢個， 你根本就做唔到一個。是即是将那个政策辩论变成是而家香港人的诉求的一个角色咯。即使你说不要投我票都好。是咪我哋唔会因为咁而分拆选票我而家最重要是要对抗老共都好。喂是做唔到 啊。喂呢、這个好得意呢你讲开即係觉得拱胡官入閘呢其实嗰阵拱胡官入閘呢啲人有一个讲法嘅。就话呢因为胡官系法官嘅不过真系律师嚟佢一定辩论好叻㗎啦咁就呢搵人去辩辩佢㗎嘛。 咁咪关系啫。 我完全理解唔到而家你一铺清袋你见到根本就唔识 唔系啊你仲好意思去搵人攞票㗎嘛。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你 deliver 唔到你自己嘅工作。喂你仲好意思搵工联会嗰啲攞票仲话你自己一定要赢㗎嘛仲好意思话人哋即係我喂你叫我成全其他人你唔好成全我即係讲呢啲乜嘢。 讲返阿泽嗰个例子呢 ,08 年我同梁家杰辩论佢个系资深大佐 啦。 咪输 你叻啊。 唔关我叻咩事喂而系真正嘅政策辩论系在于讲社会科学嘅嘢嚟噶嘛，讲公共行政嘅嘢嚟噶嘛，同个律师乜关系咧？ 唔系律师咧，就系、是、根据个案例就作出合理嘅判决啊，或者系阿乔文啊嗰啲乜 debate 啦。咁但系你社会，即系你时事社会嘅辩论咧，你系。即系你系要对社会系一定嘅熟悉， 同埋有个分析架构， 系嗰、个分析架构。 胡官咧，我讲一样嘢，我最印象深刻咧就系咩咧？嗱，啱啱嗰次论坛礼拜二啊嘛，咁啊，其实咧之前咧礼拜日咧就有教育界嘅论坛啦，咁、佢 suppose 咧之前咧就 prep 咗一啲教育政策嘅嘢嘅，系咪？咁啊咧，我发现咧礼拜二咧就有记者问佢啲教育政策喎，哇！我一听嗰两分钟，哇！你噏乜啊你？ 咁 即係我哋所有人都会发现其实佢将佢问佢嗰几日佢 mix 埋咗几个问题当咗同一个问题。然后答啲嘢係前言不对后语人哋问小三 TSA 佢同你讲幼稚园。咁你唔知佢噏乜。 好大镬佢真係。 即係其实你发现。 幼稚园啊老实讲。已经可以喐到嗰两条友啦。你而家 係 派嗰啲教育券㗎嘛。 係学券。 学券制㗎嘛。真正是对幼稚园的资助的话就由政府去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但我想讲就是你留意喂他应该早两天 prep 过的东西礼拜二原来你发现他都是不懂讲的。 跟着 TSA 很简单你咪描述一下现在学生的苦况咯。 嗯、 是不是小三应该是大概是七八岁到。为什么不是一个快乐的童年、 啊 去碌过佢咧，咁样， 其实你 全世界都唔会咁，咁你咪解决咗而家嗰啲学生有压力、学校有压力、家长有压力嗰个问题，跟住就描述啦。 你份好多嘢都唔熟咯，所以后屘讲税制嗰啲佢又 唔熟，但系你叫我即系 pat 一 pat， 我都大概是知道。 唔係，但我就話 suppose 佢應該早幾日重點 prep 過噶嘛，跟住原來嗰日佢都係唔識嘅。 冇噶，唔識噶。 咁然後你大家留意嗰日，其實佢後屘有一節佢想講税制定講經濟啲嘢，跟住講嗰幾秒就發現自己冇嘢講嘅，其實。佢有 冇 嗰個主場時間定係乜鬼嘢唔記得咗？ 即係佢你今次你叫總結都講唔到啊！即係講唔到個時間啊，大佬！喂，你總結嗰啲你而家有你真係有準備嘅話，你冇理由講唔到。同埋你喂你自己 set 嘅 locker， 你執佢呢個林鄭嘅全民退保，喂你竟然唔記得 嗰間顧問公司叫咩名？ 嗰間顧問公司叫咩名？仲喺度話你叫唔係其實。事实就是这样的，林郑就叫施网络去做那个顾问报告，但是做得不啱他心水，就叫人家改过，人家不肯，然之后林郑就自己找一些 AO 来改，改完之后 就塞那个顾问公司， 就叫这个顾问公司签名，人家屌查他，所以这个苹果爆了出来，那间嘢叫施网络，不是另外找过，跟住话听还说我听其他人讲的，大佬喂你法官来了你 HSC 啊，大佬喂你 HSC 那些嘢不可以随便拿来做 accusation 的嘛，大佬啊， 所以他真的没用的啦，即是你希望他下一次反底啦，即是经过大家这样的即是责难之后呢，但是法官还法官，律师还律师，同政治辩论是两码子的事嚟嘅，是完全不同的。 唔系，但阿土伯，你嗱，其实咧讲翻而家最新的形势啦， 你好简单啫嘛，我哋去同你辩论税制，我哋一定会同你曾俊华，我唔系话企喺林郑嗰边，喂，资产增值税，需唔需要扩阔嗰个嘅税基嘅问题咧？系拉近嗰个贫富差距咧？唔单止系利得税需要有累进，而家个标准税率都要累进。我唔系因为我系所谓会计师，所以我熟呢啲嘢，而呢啲系全部系公共行政嚟嘅。喂，你一定要系从呢个角度嚟讲噶嘛？你民生嘅，你最多咪最叻咪讲土地咯？点解攞唔到地翻嚟？系咪？点解啲地系会变晒啲地产商益晒佢嘅？例如新界东北咁，例如横州咁样，跟住你马会你又私相授受。喂，大佬啊，呢啲咁嘅政策要辩论噶嘛？即使我哋辩论完之后，大家只系对政府又多咗个疑问都好，咁起码能够鼓动民心。在日后的争取过程里面，不要浪费钱去搞大白象工程，不要浪费钱去益商家佬，多些的资源去惠及基层市民群众，喂，这都是一件好事啊。喂，所以你说如果纯粹从政策辩论的质素来讲，其实几个都不是很合格的。不过你说讲 get 来讲，那就一定是即是争取 过程。 有些人不明白在那讲，喂，他讲主场的时候他就说叫阿林郑，喂，呢、這个又系我主场熄咗佢嘅麦，调翻转头咧，佢就话，喂，咁如果你主场嘅，不如你讲晒啦，咁样，你知唔知点解我哋嗰啲人觉得咁开心咁 happy？ 因为林郑月娥系代表咗共产党啊嘛，佢起码同我哋泄咗啖气啊， 出系帮你出， 喂，几过瘾啊！你见到佢咁样，因为明知佢都 underdog， 明知佢都瓜到七七八八噶啦，我唔敢话九九十十，但系起码同我泄咗啖气。如果你胡官讲翻转头就系，喂，你连呢一啖气你都同我泄唔到， 系真系好甩垃圾。佢仲想两个都打晒，其实，所以呢个你证明咗，你话 两个打晒冇问题。 系， 我觉得两个打晒都系冇问题，但系你咁样去打法，以你咁样嘅质素同埋水平，你打条毛咩？ 系佢仲唔系咁？佢完咗论坛之后，仲叫人哋攞票嘛？系嘛？你仲好意思？你真系想赢啊嘛？佢而家真系 唔系你真系要揾一个第三者去扮演呢个角色嘅时候，你都要理解呢个人其实系咪做到呢啲嘢噶嘛？佢真系除咗法治之外，可能喺度即系跟住本基本法读嗰啲嘢，我唔够你嚟。 系 即系你讲基本法第22条、23条、45条嗰啲，我未必够你嚟。但你都系跟住嗰份嘅内容去演绎嘅啫，最叻个系。喂，但系香港有几多公共政策？由财政作为基本开始，教育、社会福利、房屋、 土地规划、 啊、包埋土地规划当房屋， 咪医疗啊，乜鬼嘢？ 医疗啊，喂，大佬啊，你唔熟七八个政策范围，你起码熟读四五个啊，大哥，你完全冇嘅，咁你变条毛啊？喂，所以你唯有就系嗰啲 get 嘅咋？即系玩下林郑啊嗰啲咁嘅 get 嘅啫，系稍为有意思嘅啫。胡须仔确实佢唔系口齿好伶俐，唔系伶牙俐嘴嗰种人，或者佢嗰个嘅用字系唔够多元嘅，因为好明显就系佢英文系好过广东话嘅人嚟嘅。 咁先至好似即係刘兴咁啊，即係用极都係嗰几个词嘅，即係咁样。咁但係呢个唔影响，因为你觉得点解呢？佢有真诚，佢老实，得又得，唔得食忽得嗰种人。咁亦都有一两下係玩返林郑，大家觉得好 happy 嘅，觉得係咁一巴巴打落共产党度，只係嗰几个人。系嘛？怀念佢都 underdog 㗎啦，你话佢赢梗咁，咁你就话佢唔好嘅啫。喂，所以我都唔明㗎啲友，最后嘅结果话佢唔好嘅人啊，即係正如你头先讲阿刘庸卿咁。咁当然啦，你话八成系觉得佢好嘅咁。咁因为唉，老实讲，政治 我唔系觉得佢系赢咗赢，即系完全系完胜呢、這个阿胡苏完胜，唔系我唔系觉得阿林郑完胜啊边个啊阿胡苏啊，只不过系即系你如果两个称嘅话。你系咪即系你系 endorse 佢嗰种叫做系叫做口舌辩级，但系系满口方言嘅一种咁样嘅辩论？ 所以咧，外国嘅辩论咧有一样嘢系 fair 嘅，即系话你唔会揾你，因为你可能系即系胡须仔嘅 fans， 你又系啦吓咁样，揾你两个咩意思啫？你睇完佢个辩论，你一定话佢好噶，一定系揾一啲 undecided 嘅人，去做呢个 judgement 嘅。就例如嗰阵时候 CNN 睇特朗普同埋希拉里嘅辩论咧，就揾埋嗰廿几卅个人完全未决定投边个票嘅人咧，就叫佢一路睇住个辩论。完咗之后你觉得边个好？完咗之后你觉得你会投边个？喂，呢、這个就能够作准。 嗯， 所以而家咁咧，即系各自嘅 fans 喺度讲翻嗰套嘢咧，其实冇意义嘅。因为你一定会觉得嗰条友好噶嘛。 系 嘛 ？But anyway，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